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舞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笑笑星笑传奇， 笑星背后的故事。 苏文茂是当今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大家，他以苏派相声的艺术魅力，在相声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被人们称为文哏大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今天我们笑星传奇这个单元中要为您介绍的就是文哏大师苏文茂。1929年2月24号，苏文茂出生于北京广渠门外娄子庄，因幼年家贫，12岁时苏文茂到天津一家药铺当学徒。这时候的苏文茂酷爱常宝坤、赵佩茹的相声，由于学徒期满后每月的收入仍然少得可怜，只能买一袋面，再加上家中还有老母亲需要赡养，苏文茂便有了放弃药铺学徒的想法。他梦想着能够拜小蘑菇常宝坤为师，将来像他一样说相声，多挣些钱养家糊口，让老娘过上舒心的日子。几经辗转，苏文茂终于结识了仅比自己大7岁的常宝坤，并于1943年在天津拜常宝坤为师，从此踏入相声的天地。多年以后，常宝坤的四弟常宝华与苏文茂聊天时问他，你知道当年宝坤为什么收你做徒弟吗？苏文茂摇摇头。常宝华说，是因为你孝顺，宝坤是孝子，你也是孝子。说完了这个小故事，我们要为您送出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老太太讲戏》。 您像我母亲要看戏，她这观后感没法写。 哦，老太太爱看什么戏啊？ 爱看戏。最爱看评戏。 哎，一般的老太太还是都喜欢看评戏。 对对对。 哎， 她这个有时候也讲。 哦。 听这出戏什么内容啊？她也讲。 嗯。 可是讲的呀，全都不太合乎情理。 哦， 这不是前些日子吗？ 嗯， 前些日子我母亲跟我们同院的街坊 啊， 二大娘，我给买了2张票去看评戏去了。 哦，什么戏啊？ 看这出戏，传统戏。 哦， 很好啊。 嗯， 杜十娘怒沉薄宝箱， 你这个戏才合乎老太太口味。 就是啊。 嗯， 我母亲往那一坐，非常高兴。 嗯 啊，当时看她还真看懂了。 哎， 给我们那个同院那大娘讲。 嗯， 哎，大嫂子，看见了没有，这戏你听得懂吗？我给你讲讲吧。 嗯， 你看那个那女的，那是杜十娘。 哎， 杜十娘啊，她是好人呐。 嗯， 名字也好。 怎么？ 杜十娘，她 他那肚子里全是实诚的。 好嘛， 你看那个那年轻的小伙子，那人不怎么样。 怎么？ 那不是接杜十娘走吗？ 嗯， 你看他啊，他叫李甲， 这名字也有假。 他那里边全是假的。 嘿，好。 你看脸上画豆腐块那个，那是坏人，那叫孙富。 哦，这怎么讲啊？ 那孙子他富裕。 嗨。 你说这叫怎么讲的啊？ 哎呀， 可有一样，虽然是讲的不对吧， 嗯， 但是他的这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也是看懂了， 爱憎分明啊。 哎，看评戏还可以。 是啊， 因为通俗嘛，好懂。 嗯， 你要让我妈看京戏就不行。 哦，差点了 啊。那不前些日子我给买张票嘛，她看京戏去了。 什么戏啊？ 这个戏很好啊。 啊， 三堂会审《玉堂春》。 这个戏好戏。 好戏。 好戏。 可是我母亲看不懂。 哦，不明白。 往那儿一坐，坐的还是前排。 啊， 坐那儿就烦了。 你看看， 不懂啊。 哎， 有起介时候看着就别扭。 哦， 哎呦，哎呀，这什么戏？哎呀，这小媳妇儿，哦，这还是新媳妇儿。 怎么？ 穿一身红嘛。 好嘛，那是醉衣。 哎呀，她犯什么罪了？怎么还带着那玩意儿？那叫什么呢？哎，一定啊，娘家也没什么人了。哎，再分这样啊，你说难道就没人管他吗？到后边啊，三堂会审， 嗯， 这点他更听不懂了。 哦， 仨官审一个， 嗯， 更纳闷。哎呦，怎么仨官审一个呀？哎呀，这不好办呢，这官司啊， 嗯， 一定不好打。苏三一唱呢，他又不懂， 嗯， 他趴那儿睡着了。 你看看。 他不是着了吗？ 啊， 换了戏。 什么戏呢？ 换了大咒戏。 哦， 武戏，子龙救主， 长坂坡。 这个赵云一上场四喜头， 他 得呛呛铁不呛铁呛，加入点一催，把我妈给惊醒了。 哦，吵醒了。 我妈一醒，当时高兴了。 嗯 嗯，好。哎呀，小媳妇这官司好打了。 怎么？ 他娘家哥哥来了。 哦，娘家哥哥。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老太太讲戏》。1951年，苏文茂的师父常宝坤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牺牲在朝鲜战场上。天津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这个消息传到了苏文茂的耳朵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希望像老师一样去朝鲜战场慰问演出。1953年，文化部第一次组织文艺界的赴朝鲜慰问演出的队伍，苏文茂就毅然随队前往。他与常宝华搭档表演了《灯谜》《八扇屏》《酒令》等节目。苏文茂说：“老师牺牲在朝鲜战场，我能够赴朝，也是完成老师未完成的事业。”在朝鲜演出了5个月，直到停战以后，苏文茂才回到祖国。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哏大师苏文茂绝对称得上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下面就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苏文茂、朱向臣合说的相声《抚琴》。 这个相声嘛，一段一段内容。 哎，一段有一段的意思。 的确是这样， 不一样。 说相声您说得好啊。 也不行啊，有缺点呢。 朱向臣啊，朱向臣不单是会说相声 啊， 差不多的您全懂点全会点，可以说是全才啊。 可什么全才？我韭菜。 朱向臣那可以说是个艺术家庭啊，艺术家庭。 我还撑得起艺术家庭？ 好，您别客气。 那怎么撑起艺术家庭？ 他们家虽然人口不多，您他是从事相声工作。 嗯， 他父亲那是有名的音乐家。 不，您可别这么说呀。 好，那 我们这要是一谈家字呢，可了不得了 啊。不不不， 就是爱好音乐。 朱向臣的父亲那可以说是大音乐家。 可还又添个大字呢。 那对音乐我告诉您，没有不清头的。 哎，反正这全包子上来。 那可以说是带弦的就能拉，带眼的就能吹，那可以说是啊， 好是谈不到。 好家伙儿， 哎， 他父亲啊，喜欢中乐，喜欢西乐，喜欢古乐， 嗯， 最喜欢的就是古乐，就是古老的乐器。 是， 您像什么这个琵琶呀，什么这个古筝啊， 嗯， 瑶琴呢，他父亲最爱。 对， 最爱。 是， 抚瑶琴的不多啊， 嗯， 你看弹琵琶有的是，这个抚瑶琴的主现在不多了，很少， 哎，没有几位了。

歪讲《三字经》。不少名家都表演过《三字经》这段相声，焦德海、刘宝瑞、苏文茂都表演过这段相声，还有我们经常听到的北京二赵表演的版本，以及我们今天要来欣赏的马三立、赵佩茹的版本。表演《三字经》这段相声的时候，马三立一本正经地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24节气歌唱成了京东大鼓，可真是够绝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片段《三字经》。 哎呀，你们跟老师都念什么书啊？ 念书啊，上学啊。 上学头一本念什么呀？ 头一本《黄粱》。 咱们听着都新鲜。有念黄历的吗？ 哎， 这黄历怎么念的？ 哎，黄历吗？ 啊， 正月的大，二月的小，三月的清明，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正，我的腊月三七晚。 哦，就这么念， 怎么就这样？哎，真念过黄历啊？你找一本黄历，你拿过来，哪一本我们都懂，都给你讲， 哦、 哪一本我们都能背， 嗯， 能看的都能背得下来。一本黄历，什么叫四离日、四绝日、阳中进日、土王用事、刮风下雨、天地发干、日月无光，满懂。 哦，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一年全会全懂。 哦， 真念过这个，老师有文章，这有韵文，懂吗？ 这还有韵文？ 哎，这有韵文，有四句诗。春雨多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大小寒，老师教我们的。 哦， 这就这节， 哦， 是节气。 是是是。 哎，春雨多分清谷天，就是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夏满芒夏二暑连，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秋处播秋寒霜降，立春处暑播露秋分寒露霜降， 嗯， 冬雪雪冬大小寒，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四句诗 哦，24个节， 这叫韵文， 这还有韵。 哎，也还你得有那个调，你得有那个韵 哦， 你才念出来才好听。春雨遮分清谷天，夏满芒夏二暑连，秋处播秋寒霜降啊，冬雪雪冬大小寒呐 啊。 好，这诗房里多热闹。 今天这个 啊， 今天这个，今天这个，我们能这么大学的， 这念完了还念什么？ 好些个呢， 都什么？ 多了， 多了是什么书啊？ 什么书啊？我告诉你干嘛？ 你看我问了也没关系，都什么呀？ 好些个呢， 这位没谱，连书名都说不上来。 我们刚一念就是念那个什么呀？三纲，三纲件。 什么玩意儿？ 三纲件， 三纲件什么呀？ 你都不懂这书吗？ 是我不懂，是你说的不对。您说是《三字经》，那是一本小纲件，也搁在一块儿。你告诉我，三纲件在我哪儿懂？ 是啊，《三字经》啊，三经就包括在三纲件啊。 那怎么叫三纲件啊？ 好千本的吗？ 《三字经》摆的像千本，这不叫三本书吗？ 我懂了。 念完这个念《弟子规》。 《弟子规》 《明贤集》 《明贤集》《明贤集》《明贤集》我知道，《明贤集》我知道，《明贤集》就是那个什么，左连城告状， 他还是刘文斌那套，还是左连城什么相干了？你没念过，你没念过，跟你说 念过，就这三篇，我你看我才念了不到一年，你算算 多少？ 不到一年， 一本《三字经》才念了一年，还不到一年，也差不离， 是快的是慢了？ 说你念茬子，你还不爱听。我小时候念这书啊，一本《三字经》，我念了九天，我就念会了。有什么？你说这书， 你不叫念吗？ 我说是念的。 你说是念 啊？ 按趟数。数那词儿， 对呀、啊。 人书姓马善，姓杨进，姓杨狗不叫姓乃天叫儿道贵庄。姓母德林兔子不学断一路，断一山有一方叫五子名玉养，养不叫福之过，叫不言师座。这个 啊， 延长歌六天。 对，他这延长歌老想不起来的。那你们说，你们不到一年，不也是这本书吗？ 怎么讲？ 我们是讲连念带讲， 三年有讲，你听说过吗？ 那我可知道。 你知道吗？ 他要怎么叫小钢件呢？ 哎，我们是专门讲这个的。 你看这本书，它是小孩开蒙头一本，可这书里是最深深的讲。 哦，多么深了！ 我有不明白地方， 我来， 您给我讲。 我你真应高人了。 嗯， 你问吧。 有这么一句，称五代皆有由，怎么讲？ 什么五代？ 称五代。 说真了， 称。 你这玩意儿你根本消息不地道吗？ 怎么了？ 称五代 啊？ 称 什么？ 那个字念称，称五代皆有由。 你这叫胡说八道。 嗯， 咱写出这字，让各位看是念称是念抽，何不 管这字？我没说那字，我就说这音，我就说这音。应当念抽，称五代皆有由，这就有讲 啊。你说抽怎么讲？ 怎么讲啊？ 嗯， 想当初啊，圣人。 嗯， 这是圣人不知道？ 是的，是的。 圣人呢，说这抽烟的人 哦， 抽烟袋， 嗯， 是吧？旱烟， 嗯， 烟袋，说这个抽烟袋，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又抽，抽一袋，啪啪啪磕了，又装一袋，连着抽，抽了五袋，行了，这烟的杆里啊，就有了烟的油子了，所以叫抽五袋皆有油，是连锅带嘴满有油子。 更要抽六袋呢， 六袋不行 啊， 六袋不行， 怎么 多了？抽多了，火大了，杆裂了，接裂杆坏了，接裂杆不行， 那抽四袋， 抽四袋不行 啊， 抽四袋那不过瘾，你还得抽一支烟卷，就这规矩 哦。 抽五袋接有油，抽六袋接裂杆，抽四袋加烟卷。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片段《三字经》。这段相声大致有两种版本，一种呢是以所谓姓金的牧师，也就是将木石金倒过来念做底，焦德海通常表演的都是这个版本。而另一种版本的底包袱则是说《三字经》中包含着捧哏的一家子，刘宝瑞、马三立表演的都是这个版本。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将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三字经》这段相声听完。 我这个讲法跟你不同， 为嘛呢？ 我们要讲这个《三字经》， 嗯， 把这本《三字经》说成一段笑话。 笑话， 这里很多的人名， 哦， 接亲会友啊，喝酒吃饭的，跟谁打架呀，谁给了的事啊，乱七八糟一大段故事。 嗯， 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好， 哦， 你是怎么琢磨的？怎么研究的？ 嗯， 句句不离这本书。 哦， 没念过《三字经》的人们一听啊，嘿，有意思，也让你爱听，也能听得明白，整是个小笑话， 是吗？ 我讲， 那您讲。 嗯， 可是哪句你讲出来《三字经》都没有？我可问。 哎，我句句话不离这本《三字经》。 哎，因为我念过这个书啊。 来吧， 你瞒不了我。 行啊， 我可刨根。 嘿， 你看， 我这就欢迎 啊， 欢迎刨根的，我不怕你问，随便问。听这句不行，哎，不对，三字经有吗？ 问， 哎，这句三字经有吗？随便问， 啊， 我就怕你不理我，你不管我，让我亲命了， 哦， 那就坏了。刨根问底我才欢迎， 嗯， 随便问，你被我问住，说找不上来了，三字经我说不出来这是哪句了，我一没词， 嗯， 你被我问住， 啊， 给你一毛钱， 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挺大人，我拿一毛钱有什么用？ 不是我就有一毛钱。 我多了还没带的， 我们家不让多带钱，一天就一毛。 好，好，小孩有出息。那您讲吧， 在这个渭南朝时候啊， 渭南朝 那个有这么个地方。 哦，渭南朝《三字经》有这么一句， 渭南朝杜金龙有吗？ 有 啊， 有。 怎么样？有这么个山， 山 这个地方很大， 这山叫什么？ 有连山， 有连山。 嗯 啊，《三字经》也有这句， 去过没去过？ 没有。 你去过？ 我哪去过？ 你想想吧，你去过？ 我想了，我多少到过呀？ 哦，你父亲去过？ 我父亲， 对， 我父亲多少去过？ 这个年头可远了。 嗯， 在1900年， 哦，那都62年，我哪有我呀？ 就是清朝的光绪26年。 对对， 那个时候啊，外国人到北京啊， 嗯。 见人就打呀， 啊， 皇上就跑了。 是 皇上啊，太后啊，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乱七八糟都跟着跑了。 嗯， 你爸别跑了。 哦， 这一跳就跑到有连山。 嗯， 这外国人拿枪就追呀，就追到有连山。 嗯， 你爸一瞧，这怎么好啊？哎呀， 逮着火鸟啊。 嗯， 可巧柳连山有个山窟窿，你爸爸就藏在那儿，外国人也没找着他。 嗯， 所以书上写着柳连山有龟藏。 那像话吗？ 啊， 对，有连山那个地方啊， 啊， 有你父亲归齐藏在那儿。 你甭废话，甭归齐，不像话。 这个地方很热闹 啊， 有个村子叫史四方。 哦， 史四方啊，有个员外， 嗯， 大财主 啊， 姓任， 叫什么？ 任之初 啊。 这个人呢、啊， 什么您呢？ 胡说八道。任之初， 任之初是个员外， 人名、啊。 小孩一闹生叫任之初，任之初性本善嘛，任之初是人。 哦，好好完了完了，好，好，完了，不讲了。 什么？ 没有了，不说了。 哎，为什么？ 不讲了。这饶着给你讲点，这不让你长学问。你看你这事情上，你看你这神经 啊， 人出人名啊， 不像话的，不像话的，小孩一闹， 你说这样。咱俩讲法一样不一样？ 嗯， 我这讲法跟您讲法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不听的，不一样，你听的。 啊，好好好， 哎，就按你这么讲，是个人，我就这么讲。 嗯， 人格， 哦，人格， 写的吧，一瓶啊，是人吗？ 嗯， 那不是人，姓人，叫支出， 人支出， 人人说他媳妇呢，你知道吗？你懂？ 他媳妇谁？ 他媳妇嘛，迎迎秦氏。 哎，不对，旧社会的妇女是张氏、王氏，怎么还有迎秦氏？这几个字， 他姓迎秦啊，姓司马不成啊？有没有啊？ 哦， 姓 下河西跑蛋那有没有？ 啊，是姓迎秦， 迎秦。 任之初有两儿子， 叫什么？ 长子叫任所通，次子叫任所实。 哦， 任之初啊，趁钱好交朋友。 嗯， 有一蒙把兄弟。 哦，哥几个？ 蒙兄弟啊，哥仨。 哦，大蒙兄是 大哥叫西向远。 西向远， 人名 啊，这是个人名， 姓西。 哦哦哦， 叫向远。 嗯嗯， 西向远做官。 做了什么官？ 住六官。 哦，住六官 有这句吗？ 有有有， 住六官从 自己。 哎，对的、嗯、他就是做官住六官。 哦， 西向远 啊， 这俩的媳妇知不知道 谁呀、啊、 西孟母 啊， 西孟母。 行了，别讲了别讲了别讲了， 他们两口子。 别讲了，别 听着 了， 听着了， 别往下讲了，不听了、 哎、 我不说完就讲。 你别说了， 不像人话你还讲呢，胡说八道，想门说门，这怎么听啊？席向远 啊， 各位听啊，姓席呀、啊，叫向远， 人名。 他媳妇呢叫席孟母 啊，两口子怎么 样？席孟母是谁呢？就是孟子的母亲。 啊，对呀、啊， 啊，对呀、啊，是 对对对对对。 孟母三则邻，教子有方。 对他，对他。 孟子姓什么？姓孟。 哎， 可是孟子的爸爸姓席，叫席向远，你听他像人话不是？你还给我往下讲呢？他是啊，他什么呀？哎，你他爸爸姓席，他姓孟，这还说什么？啊， 他是 什么呀？ 孟母啊，孟母的儿子。 他得随他父亲姓啊，他能随他母亲姓吗？ 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啊， 啊， 小孩姓姥姥的姓吗？随着舅舅姓魏长命吗？有的没有啊？ 哦、 蒋勋哥干嘛叫罗德呀？身不看山，蒋勋哥他出外卖艺去，更名改姓，他叫罗德。 哦， 他就是他姥姥的姓罗，他叫罗德了。 嗯， 他就是蒋勋哥。蒋勋哥是谁？就罗德，罗德就是蒋勋哥，他可以姓他姥姥的姓。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勋哥。襄阳府东阳县名叫罗德，一定是奴隶前夫名叫蒋兴哥。你把我们学校校歌不还有的？ 叫什么？ 窦燕山。 窦燕山 家住地 有多少地？ 窦燕山有一方。 对， 地是令请令母，没有令方。 人家书上写的吗？ 都是五方。你书上写不行，我们不懂，咱谁懂得一方啊？一方多少啊？ 哎，天子啊，哎哎，什么呀？ 有啊， 哪有啊？ 吉林省开垦1.2亩算半方地，2.4亩一方地 啊。这 一 省， 这我懂， 就问 了。最早吉林地是令方， 我就说了 啊。可赵亮山是涿州人呢，这不是胡说。涿州有他的坟墓啊，他涿州人，他上吉林那儿种地去，这像话吗？ 啊，他可不去啊？ 为什么呢？ 他们又闹大雪逃难去了。 他老有个说辞， 哈、啊、哈，你有一方地， 嗯， 窦燕山有六个儿子， 不对， 燕山五贵， 也是早先， 先前无子者，后来长六姓， 年长年长， 六姓一个， 六。 早说五个 哦，这五个叫什么？ 五个小孩都叫羊 啊， 大羊、二羊、三羊、四羊、五羊， 怎么都叫羊呢？ 叫五子，名巨羊。 哦，这是个小名， 小名都叫羊， 大名字， 小名都叫羊 啊。 大的文言子，二的乃公子，三的方主子，四的下传子，五的叫生儿子。 哦，最小的那叫， 小的叫龙， 几岁？ 龙四岁。 哦，四岁。 和小孩懂得讲道德，说仁义，为什么要吃什么？做尊卑长上，一位一位的，全让着让， 嗯，把 他吃。 哪天正赶上吃梨，哪里小个的梨？ 不行啊，你怎么拿大梨啊？ 啊， 大梨让哥哥他们吃，因为我岁数小，我要一小梨。 你好孩子，真有出息， 拿着小个梨，暂时还不吃。 嗯， 是长辈全让着。 哦， 尊卑长上，全让到了自己拿着那边。哦，吃了。 你看这孩子是耗子， 吃东 哪个小孩这么胖吃东西？ 我没说他耗子， 你这是什么身子吗？你这 都都忘完了，自己拿来的， 吃了。哦，把梨搁饭碗里头这么吃， 我不懂啊，我你这太孝顺了，你玩意儿，你那怎么比划？ 啊，就拿个这么 就是如此就能让梨， 哦，让大伙吃梨。 哎， 哦，那要吃冰棍呢？ 那就龙四岁让冰棍，没让冰棍， 让冰棍， 这能让龙。 请个教书先生， 教书先生是谁啊？ 岳良浩。 哦，岳良浩是教书的。 这个岳良浩打电话，他家有电话吗？ 岳良浩82 啊， 82。 哎，岳良浩86岁，中的状元。 哦，82号电话。 好， 热闹，你讲讲讲。好，先生来了，请先生吃饭。 吃饭， 人家家里吃，家里吃特别不规矩了。 哪儿吃去？ 饭馆吃去。 哪家？ 三义祥。 三义祥 饭馆。 怎么叫三义祥？ 仨掌柜都义字。 哦， 冤枉义、不知义、有周义，三义祥。 哦，灶上几位？ 厨房大师傅三位。 哪三位？ 师师弟师傅两手。 干嘛用这么三位？ 就师弟王。 哦， 仨厨子， 手艺好不好？ 有本事 啊、哦， 有能耐，很能耐，脾气大， 很脾气。 天怕冷、 哦， 不干活，夏天嫌热，不做菜。 这书上有吗？ 要说师弟王春秋做，春天秋天做菜。 哦， 这是冬夏歇工。 对对的， 跑堂的， 跑堂这小伙子不错。 嗯，名字叫香九龄。 他有什么能耐？ 能温席。 怎么叫能温席？ 大的桌酒席菜都凉了，他搁一块满满热一热，大伙儿都吃。 哦，净吃吃杂烩菜。 哎，好玩意 儿。来了， 喝吧喝吧喝吧，天棚里边。 哦，天棚 有鱼塘。 哦，有鱼。 姐，喝什么酒？ 嗯， 喝那个醉长酒。 醉长酒， 喝醉能醉800杯。 好大力量。 要菜吗？ 嗯， 来个交流礼敬。 哎，三边有吗？ 哎， 交流礼敬有吗？ 哎，祝礼敬。 哦，祝礼敬。 哎， 来汤汤。 酸鱼汤， 酸鱼有 什么？ 汤有鱼、 哦，汤有鱼是酸鱼汤。 哎， 有味汤。回来那什么，糖牛肉。 嗯， 好像人没有糖牛肉，有糖牛肉。 哎， 糖肉全我全也是糖的， 快点， 嗯、糖肉一箱。那个鸡丝大肠跟来， 嗯， 鸡丝都能吃，昨天的成货，哦，鸡丝成，对吧？ 哦，鸡丝成的胜鸡丝， 那不好， 好玩意 儿。哦，小孩不喝酒，吃饺子， 吃饺子， 有饺子，树上有吗？ 玉包点， 怎么叫玉包点？ 姓玉的大师傅包的点是？ 哦，姓王的那位大师傅包的不行，王包点不成。 哦， 玉包点边上给我吃的多， 嘿， 大伙儿都一吃一喝，把师傅吃完， 吃了一天， 打月初下吃到月初中， 哎呀，吃了一年， 溜溜啃一年 啊， 跑堂去算账。一八个算盘，约十设备或者1000万， 哼， 1000万两银子。 哎呀， 德山一听，当时就火了。 啊，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着？你吃什么吃那么多钱？ 嗯 啊，这么一瞪眼，一着急，伙计说：“您甭着急， 嗯， 甭着急，您想想您吃多少肚子 啊？ 您又吃了一年了，后边还有煮饺子，您看看，这都怎么了？你都疯了，你都糊涂了，吃饭吃年不睡觉 啊？ 啪！”过去给人大嘴巴， 哟， 财大气粗， 嗯， 打人，伙计不服他，跟敌动手，把窦燕山打了。 哼， 窦燕山得意 啊， 到家叫爸爸找来了， 他爸爸谁啊？ 窦兵， 窦兵， 窦兵，你爷是马强， 就五霸人了。 五霸的谁呀、 啊？我带霸字的。 哦，头一霸， 头一霸洪天霸， 二一霸， 二一霸李元霸， 三霸 高五霸赤金刚，多拿巨五霸， 四五霸 四一霸后在三国归顺西蜀的夏侯霸， 五霸 那俩来的霸王膀子精。 霸王也来了， 这多厉害 啊！ 大伙来到一见面， 哎， 没打起来， 怎么呢？ 有人把这事情给了了。 哦，谁给了的？ 你们一家子， 我们一家子都谁呀？ 你爸爸、你妈、你哥哥、你嫂子、你跟你媳妇， 叔叔没这六口， 有你们呀？ 哪句呀？ 马牛羊鸡犬兽。 这就是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三字经》。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诗经》仍然是私塾和家馆中必读的书目。可是随着公办学校的兴起，读这些书的人就变得越来越少了。也正是因为读《三字经》的人们越来越少，所以很多艺人在表演这段相声的时候都担心剧场效果不好。不过要是到了现在，我想艺术家们就不用担心了。最近几年，随着国学热的升温，这些曾经被不少人遗忘的书籍又重新回归了人们的视线，重新欣赏传统段子《三字经》也是别有一番乐趣。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刘德华演唱的《中国人》。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祝您有个好心情，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五千年的风和雨呀，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闯了多少梦，黄色的脸，黑色的眼，不变是笑容。八千里山川河岳，像是一首歌。无论你来自何方，将去向何处，一样的泪，一样的痛。曾经的苦难，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我们留在心中，一样的血，一样的种，未来还有梦，我们一起开拓。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